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清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端木翠略略点头，沉吟了一会儿又问，昨夜谋刺之人尸首可全带回来了？ 都是生面孔，身上没带不相干的东西，看不出蹊跷来。 哼，想必是远道而来，昨夜是我失察，给他们钻了空子，阿弥心有余悸。 姑娘，你伤得不轻，好在昨夜遇到展昭。 端木翠不答，忽地想起什么，我遇刺一事有无声张？ 天快小时展昭送姑娘过来的，里里外外兵卫的嘴巴都严实得很，没有把消息漏出去。 做得好，就该杀杀他们的威风。 姑娘，你都伤成这样了，到底是谁杀了谁的威风啊？ 你不妨散布消息出去，就说昨夜有人谋刺我，一个个都叫我给收拾了。两人说笑一阵，阿弥镜子出来，去到右手一个较小的军帐之中，展昭侧身踏上合衣而眠，衣上尚有暗黑血迹。阿弥犹豫了一下，小声唤他：“ 展大哥。” 等了一回，未见展昭应声，阿弥伸手去推他肩膀，忽见展昭双目陡睁，出手如电，瞬间钳住他手腕。阿弥痛呼一声，与此同时，展昭即撤手回去，局促道：“ 阿弥姑娘，我以为……” 阿弥抚住手腕，只不敢抬头去看展昭，低声道：“ 展大哥，姑娘让你进去。” 展昭一怔，旋即起身往外走。阿弥看着展昭背影，只是紧咬嘴唇。但见帐帘掀落之间，帐内先是一亮，无数细小尘埃在光线之中飞舞，只瞬间功夫旋又隐去。阿弥原地立住不动，慢慢倚入睡榻坐下，忽然就将脸埋入榻褥之中，眼眶酸涩发胀，褥上还隐隐留着展昭的气息，温暖，带着不知名草药的淡淡味道。阿弥的眼泪不知不觉地滑落下来，从昨晚到现在，他都几乎不敢抬起头来看展昭。 怎么办呢？展大哥只托我办这一件事情，我居然都没能办好。 昨夜他匆匆赶去高伯检营，去时才知齐木丁和齐木典均已刑讯致死。再问齐木一罗时，高伯检就忽然支吾起来，先说是死了，问及尸首在哪儿，他又讷讷地说不出。阿弥越问越是疑心，忽然想起军中先前关于高伯检的传闻来，眼神便直往高伯检的内室飘。高伯检更加的慌乱，身子挡住他视线，说话颠三倒四，不着边际。这一来更加印证了阿弥的疑心，他忽然就拨开高伯简往内室直冲而去。待见到眼前情景，只觉浑身的血一下子直冲颅顶，既然撕开了脸皮，高伯简也就不再顾左右而言他了，只是夹枪带棒，话里有话：“ 阿弥姑娘，你来这里可有端木将军的授意啊？” 阿弥不理睬他，一声不吭地走到床榻边，解下身上的披氅，裹住目光呆滞全身赤裸的齐木一罗。高伯简有些恼怒：“ 阿弥姑娘，本座看在端木将军的面上礼让你三分，但你也别太过放肆。” 阿弥扶住齐木一罗站起，隔着大场，他都能感觉到齐木一罗身体的单薄和瑟瑟发抖。走到外间时，被秋山先生拦下，他大抵也知道是自家主子无耻淫滥，说话并不是很有底气，但是占了三分理。“ 阿弥姑娘，怎么说将军也是丞相亲封的将军，就算是端木将军在，也得给高将军几分颜面，你这样不是往将军脸上打吗？” 阿弥迟疑了一下， 但转瞬就继续迈步向外走去。身后是高伯简气急败坏的叫嚣： 端木翠就是这样调教他底下人的吗？ 人阿弥是带回来了，但是齐木一罗疯了。不知这样说是否贴切，齐木一罗不是歇斯底里的那种疯，他是目光呆滞，不说一句话，谁也不认识，蜷缩在军帐的角落里，安静的像个死人。展昭掀开帐帘，见到女士正服侍着端木翠羹饭，心中微微松了口气。她原本都是外伤，而今能如常进食，想必是无大碍了。端木翠眼角余光瞥到展昭，挥手让那女士退下，向着展昭莞尔。展昭微微一笑，缓步过去。 将军好些了吗？ 端木翠仰头看他，你何不坐下说话？我这样看着你，脖子都痒酸了。展昭略一迟疑，还是撩衣在榻边坐下。端木翠若有所思地看着他，忽地开口： 展昭，昨晚是你救我的？ 展昭答非所问。 将军深夜独自一人出营，连兵器都未曾携带，所为何来啊？ 端木翠不答，顿了顿才道：昨夜袭杀我之人是朝歌派来的细作。展昭，你怎么会那么巧正好赶到？ 那要问将军为何深夜独自一人出现在我住处附近了。 哼，问得好，我也想问，我为什么不是在别处，偏偏是在你住处附近遇袭？两人这一番对答下来，针锋相对，句句咬合，虽非剑拔弩张，但互相不让之意显而易见。展昭浑不在意，略一低手，似是习以为常。 罢了，你若怀疑我是细作，我救你与不救你都没什么干系。昨夜我做了个梦，梦见你会经过，所以赶紧安插了人埋伏你，在你危难之时现身相救，试图博取你的信任，进而讨个一官半职。没想到将军目光如炬，一眼就识破了，句句诘问，展某分辨不得，甘愿束手就缚。 端木翠绷着脸，眸中隐有笑意。 你可以跑啊，上次我没有受伤都没能留得住你，现在我受了伤，这军帐之中可没人是你的对手。 我正有此意，但昨夜累得很了，现下还没缓过来，待我坐上片刻，歇上一些再逃不迟。 端木翠扑哧一声笑出来，她腹背有伤，这一笑牵动伤口，疼得她眉头利索。展昭暗悔自己口没遮拦，急道： 你。 但想伸手扶她，扶埃及端木翠的衣角，又硬生生刹住。端木翠目光在她手上逡巡一回，缓缓抬起头来，探寻似的看着她的脸，目中狐疑之色大盛。展昭避开他的目光，慢慢将手垂下。端木翠忽然道： 啊，我想起来了。 展昭心中一颤，猛地抬起头看他，就见端木翠眉头慢慢锁起，一字一顿道： 展昭，昨天晚上我似乎听见你叫我端木，我们何时相熟到这般境地了？你那时是在叫谁？你那时是在叫谁？ 两人四目相投，端木翠脑中似有流光急逝而过，星火微茫，恍惚中似乎要想起什么，却怎么都抓不住。帐外忽然喧哗升起，传令兵的声音响得仓促： 高将军求见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一袭风霜。